脸上有你我的爱恋，爱你的心永在心田。草原的姑娘洁白雪莲，奔驰的骏马越过山间，清澈的河水映着你的脸，就像晚霞惹人留恋。山间清澈的河水映着你的脸，就像晚霞惹人留恋。